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4，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两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自我隔离，与土耳其总统面对面会晤，未来14年养老专项规划发布，多点发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29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两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9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包括云南5例、上海3例、广东3例、辽宁2例、浙江1例、福建1例、山东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其中辽宁1例、浙江1例，本土病例6例均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一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9号17点31分，北京时间23点31分，全球确诊病例比前一天增加40万7664例，达到2亿3263万6622例；死亡病例增加7207例，达到476万2089例。再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结束自我隔离，并于当天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面对面会晤。普京本月14号在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表示，因自己身边的人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他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自我隔离。此后，普京一直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见活动。继续关注新闻，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至2035年昨天出台，本市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区域服务资源，协同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养老机构的服务逐步延伸到居家、社区，社区住餐、住节、住浴、住行等服务将全面覆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介绍说，这是把基本养老服务落实在家门口的规划。 核心呢，就是在2035年，所有的需要长期照护的这些服务对象实现全面覆盖的基本的养老服务，实际上就是保基本、促普惠、强精准，实现我们整个服务呢可及、可以预期。 据预测，2035年北京老龄化率将达到25%，届时全市常住老年人口将达到575万左右，其中高龄老人将达到140万，失能失智老人将达到27.5万。本市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区域服务资源，协同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它的核心圈层是3张床，养老照料中心集中养老这张床，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短期托养这张床，家庭照护床位家里这张床，这3张床和跟它相结合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相对应的各种医疗服务，构成了我们一个基本的核心。今后失智老年人在家又能不能有居家的相应的失智照护，在养老照护中心当中有没有更加专业对应的照护，这都是今后要逐渐发展起来。 具有本市户籍的城市特困人员、农村特困人员等城乡特困老人托底保障群体、低保或低收入家庭、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等困境保障群体、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重点保障群体被划分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除了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无障碍的环境在15分钟养老服务圈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简单的去想象，我这个轮椅从家里头我的床边一直推到 我要去买东西的超市，实际上是今后我们15分钟养老服务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15分钟养老服务圈也一定是有温度的。 那邻里的互助，我们全体市民参与到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懂老年人，都掌握一些照顾老年人的基本技能，我们自己就做好了为今后应对失能失智做好我们相应的准备，这都是一个人文环境，它是一个老年友好的社会。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总体规划处副处长袁斌介绍说， 推动各类的福利设施的共建和共享，把养老服务设施呢逐步向居家、社区和农村倾斜。本次的规划也是从原来注重机构的建设转变向这种发展居家养老服务进行一个转变。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东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委宣传部及北京演艺集团承办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之“遇见湖广”昨晚在西城区湖广会馆启动，现场观众近距离观看了一场沉浸式戏曲演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彭岩的报道。 29日晚，昆曲《长生殿小宴》、评剧《花为媒》等一系列传统戏曲在西城区湖广会馆上演，名剧名角汇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在本次活动中，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红玲出演了剧目《王宝钏三击掌》中的一折。他表示，剧团来到会馆演出，能使戏曲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我们原来的许多许多会馆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唱戏演戏的地儿，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大戏看北京，为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艺术，包括我们各个剧种的院团，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我觉着观众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 坐落在虎坊桥西南角的湖广会馆始建于180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830年增设戏楼，陈德林、梅兰芳等著名表演艺术家都曾在此演出。举办本次活动有利于创新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重焕会馆风采。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今天推出的《遇见湖广》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已经把北京的首都的会馆味道与我们本身国有院团的各种的艺术形态和演绎特点融合在一起。 演出期间，现场观众不断鼓掌喝彩。观众张女士说， 我觉得挺震撼的，因为之前对这些戏曲什么的都不是特别了解，原来我们的传统艺术还这么多种多样，觉得特别棒。我当时坐在那，我就在开始搜索相关哪还有继续的就是表演，准备想继续深入的了解一下。 为吸引更多年轻观众，湖广会馆还将戏曲中的经典人物和情节与当下流行的剧本杀游戏融合，推出戏曲剧本杀《西厢案》。负责整场演出创意执行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王炳然介绍， 在文昌阁的院子里就有年轻人喜欢的剧本杀的方式，但是资源是什么呢？恰恰是我们浩如烟海的非常经典的戏曲剧本，这样年轻人可以来玩了他们喜欢的剧本杀，他可能由此而接近了离他们很远的戏曲文化，也因此而有可能能够找到戏曲之美，从而未来有可能成为热爱戏曲的人。 据了解，10月8日会馆有戏系列演出将在东城区颜料会馆上演，未来还将扩大到本市其他几所会馆，持续打造会馆有戏文化品牌。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4，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